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嗨，我是 Junie。 嗨，我是 Peter 万立豪。 到底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在这里录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我相信大家可能对我们不是很熟悉，我们就很简短的来自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Junie， 如果别人要用三个字来形容你，他们会用哪三个字？ 三个字哦，是三个单字吗？ 三个，任何都可以。 哦、我以为是像神经病那样三个字。 神经病算是一个字 ，OK，、 oh, okay.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个是神经病。 我的天哪、啊，好可怕哦！ 大家可能观众在听，为什么我要听一个神经病的一个 podcast？OK，、okay, 好。 我想，通常神经病都是跟天才只有一线之隔， 所以你是。 就是有 天才的那一个， 差不多是 OK。 自己觉得 我们知道 ，Junie 是一个是一位天才。第二个是什么？ 我好莫名就就范哦。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很傻妞吧。 傻妞，常常我认识你这么多年，看到你常常走在路上无缘无故就会跌倒， 没错。 然后。 脚就是很多黑青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容易黑青跌倒。 Okay, 好， 对对对， 所以容易跌倒，然后又很聪明。第三， 怎么觉得有点违和感？ 这个我来说好，我觉得第三你是一个真的很诚恳的一个人 哦， 真的蛮诚恳的，就是真的很用心在对待每一个人。 哇，谢谢你。 那如果你要形容我三个字，三个字会是什么？ 哦，我觉得你是一个向前冲的人。 向前冲，钱是哪个钱？ 哦，绝对不是 money 那个钱，就是、 不然就不会当牧师了。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是一位牧师，但是我别人常说我是最不像牧师的牧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形容还是不好的形容，但是 anyways， 所以我是一个向前冲的一个人。 对，没错。 第二呢？ 第二个是你非常爱家庭， 爱家庭。 嗯。 第三个 ，哇。这突然临时要想，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 你可以说神经病，没关系，欠揍，机车 啊！我觉得有时候的确你有一些孩子气的部分， 孩子气、 这是好事哦。 我知道， 真的是好事， 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人不管到几岁，哎，讲的好像我们很老一样。我觉得有一点赤子之心是好事。 OK，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教会嘛，常常一起工作啊，一起do life together 的时候，就会讲一些很 crazy 的好笑的事情。 没错。 那如果我们常常用一些孩子的眼光看事情的时候，那件事情就不那么难，其实蛮有趣的， 对， 然后蛮想要去冒险的。 了解。 对。 你看，我们大家可能在想说，为什么要录这个 podcast？ 因为其实我们当朋友蛮多年的，那我们常常跟你跟一些其他的人，我们会一起礼拜五晚上去喝咖啡， 对对对， 然后就是找那种开到很晚很晚的咖啡， 可以聊到很晚的。 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去，可能去夜店去酒吧，但是人老了之后就觉得想要坐在比较舒服的地方喝咖啡，但是。常常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会聊一些人生的事情，然后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聊个就聊两三个小时，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学习到蛮多的东西。 对，很多东西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聊。 对，因为人生真的是蛮多鸟事的。 对，所以才要聊一聊， 所以才要聊一聊，有时候聊一聊就好很多。 对，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就先不要管那么多，先来杯咖啡，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没错。 对。 我在30岁的时候，大概30岁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两个孩子，最大的女儿，她叫做 Ellie， 姐姐。那她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才30、31岁 ，OK。那她像已经6岁了 ，OK。所以大家可以猜出来我是几岁，如果你数学够好的话。But 那时候她出生的时候，你知道我以前从来对钱这个东西、对财务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因为就觉得够用。但是她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间第一次人生感觉到未来没有什么盼望，因为那时候感觉到。就是感觉到钱很不够，那因为又在教会工作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挫，不知道该怎么办。 钱不够用， 钱不够，那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去理财做这些事情，做投资啊，或做什么，所以我就邀了我一个朋友。那我这个朋友他蛮厉害的，他们的家族很多年就是都在做投资，然后投资也蛮成功的，所以我想说，哎，我可以跟你聊一聊。 Right, 所以我就说 Hey, can I buy you a cup of coffee? 我可以跟你喝杯咖啡聊一聊。然后他就说可以啊。然后那一次跟他聊了大概两三个小时，那跟他聊完两三个小时之后，他没有跟我讲你要去买什么股票，或是 不是像那种老师跟你说要买哪一支那一种， 不是那种摔笔的那种啊，是那种他完全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对我的未来是有盼望的。 哇，豁然开朗！ 对他帮助我看了一些的，就是帮助我改正我一些看事情的角度。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录这个 podcast，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podcast， 我们可以聊不同的东西。 对， 大家遇到的不同的事情， 像职场啊、财务啊、 财务、家庭、 婚姻、 感情，政治。 哦，哇哦！ 希望有一天可以录政治， 还有一些辛辣的话题。 辛辣的话题， 对。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在聊这些人生常常会遇到这些的事情，然后来帮助大家用一些不同的观点看，因为有时候其实不是要改变外面的环境，只是改变我们自己的观点。 我真的这样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但我们因为一些状况或是环境，就会一直在一个笨的选择里打转。 OK， 我就发现有的朋友，或是包含我自己，有时候我们在聊天，就会突然觉得，哎，对啊，其实我没那么笨呢，我为什么一直在那边想一些 对 卡住卡在那边？ 对，我是穆斯林嘛，所以我有时候在跟一些的人在聊，因为他们都会那种穆斯，大家人生过得好好都不会来找我，都是遇到一些鸟事的时候才会来找我。OK， 然后那每次跟我在聊的时候，我每次跟他们聊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想一句，会想讲一句话，就是啊，你又不是笨蛋，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啊，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是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去看你自己？有些的盲点，那有这些盲点，就是只是别人可能指一下就是I see what you mean now， 然后就改变了一下。所以 anyway，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在录这个 podcast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那 对， 那我知道 Junie 你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其实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空姐，而且还当了非常多年的空姐。 对，我在国际航空公司大概做了11年的空服员吧， 11年， 后来变成传道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进到教会，你们不知道是怎么样被骗进来，抛弃你在领空姐这么好的一个薪水，跑到教会来工作。 对， 不知道是哪个坏蛋把你骗进来的。OK， But 我相信你在那十一年当中，因为大家可能对空姐都有一些的幻想。 有一些，对， 但我说的那种幻想不是那种，就是大家 OK， 大家知道 okay， 我说的幻想就是，但因为我也有跟 follow 一些， 因为我有follow 一些的空姐在我的 IG 的上面，那他们的生活看起来都非常的，就好像每天都很精彩， 对， 到处去玩，然后到处去吃，然后到处去，就是这个礼拜在这边，下个礼拜在欧洲，下下礼拜在奥地利，奥地利就在欧洲，下个礼拜去 Australia， 澳大利亚， 然后再去到这个地方，再去到那个地方，反正到处去飞，到处去玩，就觉得他们生活非常的精彩， 而且好像很享受， 非常的享受， 对。 但是我知道我在跟你在聊一些关于你以前在当空姐的经验的时候，其实还蛮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是帮助你去看见人生的，就是教会你一些的事情。 其实蛮多的， 蛮多的。 对，其实我觉得也蛮多。现在有很多节目啊，或者是综艺节目，有些蛮多空服员会去上节目，跟大家可能介绍美食啊，然后分享一些生活，或是之前蛮有名的一个节目嘛，就是空姐很忙嘛， 空姐很忙， 真的很 忙， 超忙的。对，然后都是，其实那时候他拍了很多主题，都是觉得哇，好被呼应啊！对对对，空姐就是这么忙，你们懂不懂啊？ 我们这些死乘客就只是坐在那边要咖啡。 死乘客是你说的，我没有说。 是这些死乘客，像我这种要咖啡，然后那边 complain 这个咖啡不好喝。 对， 不，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好了，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职场，可能都会学习到一些的东西。 是啊， 那这些的人生的道理，其实是不仅是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我今天想跟你来，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那时候当了十一年的空姐， 对， 你遇到一些的事情，一些的鸟事。我们先来今天打破大家的 的对空姐的这个幻想， 一个美好想象， 一个美好的想象，就是人家不会 po 在 IG 上面的事情，因为人家怕被 fire 掉、哦、但至少你现在已经不是当空姐了所以也没有关系， 所以就我敢来讲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来聊一些这些的事情、嗯、然后可能用这些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听众， 嗯， 不知道会有没有人听，帮助我们的阿明跟阿桃这两位听众、 啊， 不知道。 哎、欸，小明记得给我们回应。 小明对 ，OK， 反正我知道我妈妈一定会听， 哇， 我的老婆一定会听， 太好了， 我会逼我女儿听， 至少 所以有三个人听。 谢谢，请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OK， 我来，所以我们来帮助。不知道是有谁在听，但是帮助他们可能在他们人生里面，帮助他们可能遇到一些的问题，可以给他们另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些、 嗯、 好不好？所以你那时候在当空姐的时候想问一下，你有遇过你觉得最鸟或是最让你不爽的事情是什么？你刚入这一行的时候， 其实我哦，鸟事其实真的很多，不外乎可能你会常听到就是说空服员职业伤害啊， OK， 身体会很累啊，时差啊，皮肤不好啊，叭叭叭的很多。但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刚是菜鸟的时候啊、嗯，就是我还蛮意外的，其实里面蛮像在当兵的， 蛮像在当兵。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多少都有听说过，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学长姐制度，其实还是存在着。 OK， 对，那 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学长姐制度，因为 可能你在国家比较少这种听说。 对， 其实我在应该这样讲好了，如果听众有当过兵，多少还是有体会到什么叫学长姐制度、 okay. 就是先来的是老大，我是前辈。 OK, okay 对，那我是你的学长，对对对、 okay. 那或者是如我听说，就是我的朋友们有些人在日商公司工作，这种制度也比较深、 okay. 所以一般来说，当我们听到学长学姐嘴巴讲的是尊敬，但是心里可能是有一个就是愤怒。 如果他是好学姐、好学长，当然没问题啊。 Okay, 但是这种多吗？你当时遇到的 学姐，其实天使还是有，还是有很多 天 使，天 使还是有。 对对对对， 魔鬼可能 魔鬼不少， 魔鬼不少。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子？ 哦，比例哦，其实我们那时候都还有个清单，就是管说魔鬼清单。对对对， 哪个学姐是魔鬼清？就是谁谁谁是魔鬼的这种清单？ 对，哪个主管啊？哪一个？ 真的假的？ 对，但是我觉得倒不是说他们是多坏心的人、 okay. 对，可能是说难免，比如说我们在任何的职场，我相信有些公司也会，你一定会经历一个三个月的试用期。 OK， 那时候我进航空公司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时间的试用期。 了解， 在那个时间呢，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哦，真的是多带一个拖油瓶，我已经够忙了，然后你还什么东西都搞不懂， oh. 不知道东西放哪里，然后呢，什么都要跑来厨房问我， okay. 就是很烦。所以呢，难免我们那时候就会有点，被一些。你运气好的话会有很有耐心的人教你，那运气不好可能就有人就会直接凶你啊、 okay. 或是吼你啊，对啊。 那请问你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被学姐欺负？ 有，而且不少。 可以跟我讲一个，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个你那时候被欺负的故事。 哦，这个我倒是可以讲。那时候其实不是台湾人的一个前辈。 OK。 对，然后我们就到了欧洲。对，然后呢就在休息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欧洲有的航空公司他会应该是有的机场还会就是清扫人员他会帮助你，就是放耳机在椅子上面这样子，让下一趟的客人可以用。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些耳机不是你们自己要去放，但是是那个当地的那个 清洁人员 去做。 对对对、 okay、 但是还是要看各个航站。然后那时候我的学姐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跟我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些东西要一个一个塞到座位的口袋吗？就是前方座位口袋那里。 Okay. 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等一下再不放，你就会被骂。 OK。 然后我就一个人弯腰，一个一个塞了两三百个座位。 然后呢？ 没有人帮我。然后后来大家就是忙完，看到我在那边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做这件事情花很多时间，耽误我原本要做的事， 了解， 所以我就被更大的学姐骂说你在这里干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本来这个是有人会帮你做，但是他骗你。 其实应该本来就不需要放进去、 哦、 就放在座位上就好了。 所以他明明知道不需要放， 对， 然后他骗你。 对，那我原本的工作没有做到，我就被大骂，而且我真的超酸我的腰，我就是非常想哭，因为两三百个座位，你一个一个去把它塞进去，虽然动作可以很快，可是 你那时候 当空姐真的蛮辛苦，因为你那时候想哭，但是等一下乘客就要上来了。 没错，没错。那当然，如果只是这个程度，很多人听，或者是很多现在如果有空服员在听，一定觉得这还好吧。啊、可是那一趟的飞行就是非常的不愉快。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他对你做什么，他对你的态度很不好，或是他故意让你比较晚吃饭，就是很多小细节都可以找机会让你不舒服。 那你 对，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 我也很难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可是我在想，有的东西可能是说，第一个可能我本来就不讨喜，有可能，或者是说，他就是想要去欺负比较之前的人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OK。 对，比如说他使唤你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有权力的感觉。 OK， 对他觉得哇，我是可以叫的人做事情的。嗯，对，有可能是这样。那再来，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个事件，可能是我们不同国家，所以不同文化之下，我其实有时候也在摸索彼此共识的一个 方式， 一个秘诀。对对对对对、 okay. 对啊。 那 OK， 那你刚入这一行这样子被欺负，那我觉得。人被欺负的时候可能就有两种选择。我小时候，我在国小的时候也常被欺负，被人家打。 真的假的？ 对，被人家揍。然后国小的时候就是也不是那种揍得很严重，但是就是 弄一下弄一下。 其实我现在去回想，我被人家揍可能也是因为我就是欠揍的一个小孩子，我会故意去。 所以也是不讨喜的关系。 不讨喜会去惹他们。但是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被人家打，然后我到了国中高中反而我去欺负人家。 哦，是因为想要报复吗？ 对，但当然那个时候不会去想到这两个什么关联。但我觉得 ，you know, like, 有时候 we say broken people hurt people, yeah,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right? 你受伤的人也会 去 伤害人家，因为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一个 psychologist, 我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我也不知道这个中间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你那时候。你就是刚入这一行的时候被欺负，后来你自己有没有去欺负人家？老实讲， 我自己其实搞不好被我欺负的人，我都不知道我在欺负他，没有啦。 Okay. 我自己不觉得我从来没有去想要用欺负的方式去对待一个人。 Okay. 对，其实原因也是，我在服务大概五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变成是学姐或是人家的前辈。 OK， 对，那。我对工作这种事情是蛮认真的，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有人来是就是要来跟你学，你就要尽你的责任去把他教到会。 了解。 可是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当你一凶他就开始哭，或者他有情绪、 okay. 接下来你要教给他的东西他也听不进去、 okay.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说哦，我人特别好还是我是天使，其实我只是觉得我要达到我要的，我今天达到我要的就是他可以学会这个东西，未来可以帮助大家一起做好事情。但我一个情绪来了把他凶一下，他接下来剩下的航班都不用飞了，他心情大受阻碍，接下来做什么事不断的打破杯子，不断的紧张，我反而达不到我要的。那我成了我一时的这个心里的爽快，或是觉得我就是觉得很想电他一下，其实对我并没有帮助。 OK， 对啊，所以我其实想的只是哦，我要的就是他好好的把事情做好，学会好。那彼此气氛也很好，对啊。那时候我的确有一次很酷，就是我在飞的时候看到我们差不多期间进来成为空服员的朋友们，就有人大骂学妹被我看见。其实那时候我蛮惊讶的，因为我跟那个朋友呢，以前我们就是一直有被学姐骂过， 你们两个都被欺负过。 对，我们有一趟飞去 LA，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开心，那时候很年轻啊，二十岁刚去美国，然后就很想说，我们这一趟去就要去环球影城， 去吃 In-N-Out， 之类很多东西想去，然后也想去 Hollywood 看看什么的， okay. 就很兴奋。可是那一趟真是极度痛苦，因为就是做什么都要被骂， okay. 做什么都被念，而且是用很酸的方式。 他算是你的同辈，那时候一起进去一起被骂 的好朋友，对。 Okay.那后来你们两个都变成学姐之后，你看到她的一个改变还是？ 对，那时候我蛮惊讶的，就是我们那时候被骂，就觉得学姐怎么这样子说话， okay. 就是可以这样对人吗？有没有把我们当人看？可是我发现，她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在同一个航班看到她也是对晚辈，就是对学妹或者是对后来进来的人，蛮严格跟蛮严厉的，而且是说话是蛮不客气的。 Okay. 其实那时候我蛮震惊的。对，但我同意职场要有一些职场伦理。 OK， 对，你要有一些尊重。可是如果对方不尊重你的话，或是他偷懒，你当然是可以去指责他。可是那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哇，原来真的是有人说过你曾经被，可能有些小朋友被父母虐待，在未来也可能会虐待你的小孩。 Okay. 就是那种记忆可能在你里面，你会习惯说，哎，他以前也是这样对我啊，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他？对，所以那时候我有点哦，有点惊讶到。 了解。 对，那其实那件事情没有说让我也变成说，那我以后也要这样。 Okay. 其实那一次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回去想，就让我自己去想，那我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对人？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也这样对人，我可能自己要改变一下。对，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过去受到这样的对待是很不舒服的。对啊， 其实蛮特别，是我觉得有时候人会成为你最不想成为的那一位。哎，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蛮有趣，就是那在教会里面我常会有时候辅导一些的人，那一些男生他们会跟我说，我看到我爸爸怎么样子对我妈妈，我以后一定不会这样子，或是我看我爸爸外遇，我长大也一定不会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真的就是照样子去做，就是照着他们那时候觉得说他不想要的那一个，或是他痛恨的那一个，就变成那一个， 因为那就是一个榜样， 那就是一个榜样。对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说我们不想要成为谁，或是不想要成为什么时候，我们满脑子想就是我不想要成为谁，但是人就是你想的是什么，你就会变成那是什么， 就是那个粉红色大象。 粉红色大象，你不要想粉红色大象， 现在马上想到， 你就一定是想那个粉红色大象。所以其实有时候，好比说我不要成为那一位，下去想的是我想要成为谁。 哦呀， 所以不是只是说我不要成为那个学姐，而是去看那哪一个学姐是我想要成为， yeah, yeah, yeah. 哪一个学长是我尊敬的，找到那个榜样。比起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比起你去一直在想那个让你困难的那个，让你欺负你那个人，你另一个角度可能去想，那你想要成为谁？ 没错， 那有谁是你想要成为的榜样？ 你有选择权， 你有选择，对啊，那Jenny， 我问你，因为我这么多年认识你，常常看到你做一些傻事情。 第一集就要讲出来了吗？ 第一集只是讲一点，之后还会有更多，所以大家我们每一集都透露一个 Jenny 就是 做的糗事 的糗事，这真的是太多了，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这绝对不是节目流程哦，不好意思。 OK， but 我知道你做很多傻事，那你曾经在飞机上有做过最糗的事 是什么？ 其实超多的，如果要讲我真的会笑翻。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考上空服员的时候，然后我认识我的高中同学跟国中同学就说，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会录取，因为你这个人呢不是拔豆就是卡豆。 拔豆卡豆是什么意思？什么代志？拍摄我的台语没要讲。 因为你台语已经非常好了。 台语 对，拔豆就是跌倒。 OK， 卡豆就是打翻。 好， 对，我们现在桌上有咖啡，请离我远一点。 空服人员最怕的就是跌倒跟打翻， 所以我过去的人生就是因为很会把豆跟掐豆，所以他们就说，怎么可能你会录取这样子？对，那果然这两件事情也真的在我的这个11年的空服员的生涯也是蛮常发现，蛮常发生的。比如说，一下飞机马上跌倒， okay. 然后或者是在飞机上常常打翻东西，那。我有一个事情是那时候，这不算是个糗事啊，其实如果要分享，其实是让我蛮自责的一件事情。 啊，了解。 对，那这个大概是发生在我当空服员大概第一年的时候。 OK。 那时候我就是最菜的嘛，那我就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要拿咖啡帮客人倒咖啡。那你记得就是空服员都会在走道上面问说有没有人要咖啡啊，需不需要咖啡啊？ Coffee or tea? Coffee or tea? 对 ，Coffee or tea。 然后其实就在第一排的第一个客人他坐走道、okay. 他就说他要咖啡。 好， 对，然后呢我们会拿一个小盘子请他把杯子放上来，可是他好像听不懂英文，所以他就一直指着他餐盘上的杯子要我那边倒。对，可是因为那个角度非常低，其实你们飞机上座位的桌子非常低，所以我在倒的时候我自己就发现我好像不小心把咖啡倒到他的脚上面了。 哦，而且那他不会尖叫吗？ 我也是想说， 这是热咖啡对不对？ 对，而且是非常烫的，我们有时候烫到都会受伤。 哇、wow、哦！ 然后我就 直接把热咖啡倒在一个乘客的脚上。 对，我就其实我看到已经倒了不少，就是他的裤管已经就是有咖啡 了，可是他都没有反应。 他都这个人一定是非常的可以忍耐， 就是可以忍痛， 可以忍痛，是不是？还是他对你这么好？就是 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为什么 OK？ 所以你那时候才第一年， 对，而且我很紧张， 你会很怕被 fire 掉吧？ 我超怕被骂，然后 把你的履历拿出来，准备要去下一个航空公司， 好可怕。但是我就发现他没有发现，所以我心里推测他没有被烫到。可是他的裤管已经都是咖啡了。 OK， 说明他的裤子特别的厚， 会 还是什么？ 对，有可能哦。 OK， 所以我那时候就装没事。 所以你倒完犯了这么大的错之后，装没事，就 我就继续的把咖啡倒完，继续的问客人，一直到 最后继续的把咖啡倒完在他身上。 没有，就继续往下一排、下一排继续问。 OK， 了解，继续倒。OK， 对， 去服务其他的 去服务 乘客。 没错。然后呢，我就一整趟都非常的忐忑不安。然后那一趟是非常短的航班到菲律宾。我为什么记得？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到最后要下飞机的时候，你记得我刚刚说他是坐第一排的客人， 他是坐第一排，对。 所以要下飞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没有离开，全部的人都走了， 因为他要骂你。 我就是这样想， 他要好好的， 就是， 他要等大家都下了飞机之后，没有证人存在，没有人家可以把他放到 IG 上面，把你痛骂一顿。 好， 你是搞什么的？你难道不知道我是金卡的？我是 Paragon， 我是谁谁谁？ 然后呢，我就而且就是有两三个学姐绕在他旁边， 两三个学姐绕在他旁边，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妙？ 因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想，如果 我把这个咖啡倒一个人身上，他都没有什么反应，然后他等到大家就是坐在那边又不动，因为应该大家坐第一排应该想要第一个下飞机，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留下来告我， 留下来告你，留下来要叫你罚跪。 对，那其实是我做错，可是我当时心里有个很不好的念头，我就心想说，哦，这人真的是刚不讲，然后呢，现在怎样要来告我，是不是真的有够难搞的？ 就是怎么这么讲？ 心里很多 OS， 还是什么？ 对 ，OK， 觉得他很讨厌哦，就很不开心。然后呢，学姐果然就招手叫我过去。 你走过去的时候，里面有没有感觉是要上那个断头的那种？ 有，因为我觉得做错没有问题，可是当下我没有承认错误， 一步走向你的死亡， 一步 走向你的， 只是杯咖啡好吗？管他的，先喝杯咖啡。 OK， 好，所以你走过去， 对，然后呢，没想到学姐就跟我说，这位客人不会英文，然后呢，我们要协助他下飞机，因为他是残障的客人 哦， 然后我才看到那一条裤管被我淋了咖啡的裤管底下是一只， 所以他没有哦，所以他没有尖叫，没有骂你，没有干嘛，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感觉到， 他根本没有感觉到那个咖啡，他也没有发现。 OK， 所以你把咖啡倒在人家的身上，人家的腿上，哇，人家的椅子上， 对， 然后他没有反应，然后你第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人很机车，一定要把你痛骂一顿。 没错，我 是。 然后你后来才发现，其实他是一个残障人士。 对，所以通常就是轮椅的客人会最后下飞机，他只是在那里等着，最后我们帮他准备轮椅，让他下飞机。 哦。 然后这件事最后也没有人怪我， 这感觉为什么这种事情我就觉得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为什么 这种会电影里面的情节，或者是在看那种好莱坞电影 comedy 里面会发生的，或 是喜剧，我真的难过， 什么喜剧会发生的事，为什么就是真真实实发生在你的上 ？OK， 好， 对， 那件事情之后你的 其实当天我完全没有被惩罚，也没有人发现是我做的，更没有人发现他腿上面的污渍，只有我看到， okay. 只有我知道。可是我那天回家，我哭了好久，我哭到晚上半夜， wow. 我就觉得我好糟糕，我觉得我怎么会这样想？ 我也觉得你好糟糕， 真的，请不要投信来骂 我。 我 也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 我 I am ashamed， 我当你的朋友。从今天开始，大家记得我已经不是成为没有啦。好， 对啊，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我回去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决定，那时候我记得我才22岁，我就觉得说，我未来一定要选择成为一个勇于承认犯错的人。 OK， 因为其实我很内疚的，并不是我做错这件事情， 我心里的不舒服并不是我把咖啡倒在他腿上。 那你的不舒服是在哪 里？是我不承认我想掩盖这件事情。那虽然到最后那个东西来自于我怕被骂嘛， 了解。 那最后其实没有任何人惩罚我， 了解。 对，可是因为我的心态变成这样，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懊悔。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我们的错误，其实不会去定义一个人，但是你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错误，或者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错误，才是真正去告诉你这个人是谁。 对。 You know, and sometimes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错误会定义我们的人生，但其实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犯的错。 对。 I think that sense of,that paints a better picture of who you are as a person. 它其实会告诉我们，更加的让我们知道你这个人是谁。 没错，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没有人是完美的嘛。 没错，好了，我原谅你。 你可以当我的朋友了吗？ 可以，我刚刚才 Facebook unfriend 你，我把你加回去。 谢谢。 Right.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那时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然后我也很感谢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Okay. 对啊，所以这个是蛮深切的一个功课啊。 那Junie，我想问你，因为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被排在最后面。为什么？因为在最后面，不是只是晕机，是因为在最后面的时候，每次餐点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就只剩下大家不要。因为我那我是做那种 economy 嘛，到后面就只有 chicken or beef， 然后到最后面就只剩下一种，或是你要吃西式还是中式，但是可能到最后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已经没有其他的 option 了，我只剩下一种，然后我就会想说，你们会不会遇到就是客人就是当他你跟他讲说，哎，已经没有一个选择了，就只剩下 chicken，只剩下中式， 对。 他们会对你们发飙，或是对你们不爽吗？ 其实大部分的客人都蛮好的，都蛮好配合的， okay. 都会说哦 OK。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能了解他们只剩一种选择，就是蛮衰的嘛。所以有时候会说，哎，那我们会给你多一点面包啊，或是怕你没吃饱啊，多一点别的，如果有别的选择。 OK。 但是我真的蛮常遇到有的人就是摆臭脸。 你说乘客就直接摆臭脸？ 对，那也有直接就是 翻白脸， 或是直接骂的也有、哦， 直接骂。 对，直接是俩公， 俩公， 俩公啊 ！I want my beef, give me my beef, go get my beef。 想说下次麻烦你化位早一点化位。 OK， 好，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我比较晚化位，所以才坐在最后面。But OK， 那他们俩公话，你会怎么去对待？ 有一次是，我记得就是已经大概剩蛮早就没有了。 OK， 大部分的人回台湾的时候，那个早餐他都会想要吃中式。 Oh, okay. 因为他想要吃热腾腾的粥、 oh. 所以那一次我就是觉得哦，真的很早，还剩七八排，七八排的话代表可能还有四五十个人还没拿到、 okay. 或是更多的人没拿到，所以我就开始每一排一个一个解释说我们现在只剩下西式的、 okay. 对，然后大部分人就哦 OK 啊，然后我一开始都还蛮有耐心的，然后跟他们讲、后来就有一个客人他大概在倒数第二排第三排，然后我就想说快发完了，终于快发完了，没想到他坐在窗户旁边，他就听完之后大俩公， 他直接骂， 他就说 他骂什么， 他就说，但我觉得情有可原，他说你知道我今天感冒吗？那我心里的 OS 说 感冒跟吃饭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心里也 OS 是我当然不知道，但是他就说我都感冒了你还叫我吃这种我不想吃的，我感冒就是想吃热的，我想要吃粥，然后就开始我对你们服务真的超不满意，你们搞什么，而且通常这种为什么我们会 很不喜欢，是因为他一骂别的人本来不想骂也会跟着 一起骂， 或是跟着一起不爽， 真的假的、就是那个人骂完旁边我说对我也是， 对，心里就会觉得 我今天也是感冒，我今天也是 感 冒， 我不知道， 那另外一个说我也是感冒， 好可怕、哦、 为什么不给我吃热的， 好可怕，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对啊，因为他本来是那种哦，好啊好，没关系，我都可以。可是那个人一讲，他就越觉得自己委屈，越觉得我就是想吃粥。 OK， 然后我就觉得哦，这种 OK， 马上演一个八点档， 对，什么《甄嬛传》那种 霹雳火， 我就觉得哦，我其实当下就觉得， 送你一个火柴， 对，我心里就觉得 送你一个瓦斯桶， 这种 OK， 送你一个降落伞，没有， 为什么要降落伞？踢出去，降落伞会救他一命， 怎么那么邪恶啊？ 对不起， 那我就觉得。我其实当下有一秒就是被戳中，因为我会觉得我已经我好累哦，我服务了 就是上百个人了，就是每一个这样逐排逐排这样的服务、okay. 也非常的累这样子。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从好几个小时前就起床预备，然后熬夜时差任、okay. 把之前所有的气都留在这里。可是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那时候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声音就出来，就是告诉我说，可能他今天是我服务的第135个客人、 okay. 或是第160个客人、 okay. 同一句话或同样的道歉我已经说了三四十次五六十次。 同一句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跟很多、可能之前已经跟三四个人讲说对不起我们只剩最后一餐， 对， 对不起只剩最后一、只剩下这一 餐。我一直 repeat 这句话， 但是对他来说他才是第一次听到， 对，他是第一个接受到这个讯息说、 okay. 我怎么会没有拿到。所以我那个气啊，那个愤怒啊，就突然就没有了。我就真的去换位思考，想说，欸，他如果真的生病，其实生病的人在飞机上是很痛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飞机上生病的时候坐飞机。 哦，没有过，鼻涕 会倒流，然后你耳朵会非常痛，哦，然后因为很干嘛，你也会很想咳嗽。 所以你突然间用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上身，然后就用可以去感受到他的那个感觉。 我只是突然想到说，如果我是他，我坐在最后几排又坐在窗户要上厕所，就是想到很多他的想法，我就开始觉得如果是他我也会很不爽。 Okay.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可以这样子不好的态度，可是我没有必要跟他成为同一种人啊。 Okay. 我就突然觉得如果我当下生气，其实我也可以吼回去，我会跟他讲说就是对啊。 哇，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当空手。 你会怎样回他？我好想听哦。 我一定骂我。我觉得我可能当 考上空少，可能当了三个月就被 fire 掉了。 可能就试用期的时候就拜拜。 有可能真的，因为可能这就是别人说为什么你是最不像牧师的牧师，就是我是一个，就是你说你让我真的很不爽，我是一个没有 poker face， 你知道吗？就是你让我不爽，我就会我的脸色一看就知道我对你不爽， 就是、 我就直接骂回去。我说莫西没安坐， 哎，你是真的藏不住的哎、欸， 我是藏不住的一个， 对， 真的。那我当然不是说这是好还是不好，我当然应该不是很好啦，就是至少我的太太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没关系，所以你没做服务业嘛？ 我没做服务业，我就去当了牧师。 对啊，可是我其实后来我并不是我真的那么神圣，就马上对他很好，我只是先停下来想一下，然后我就决定拿一杯温开水给他、 oh, 我就先跟他道歉，然后跟他讲、okay. 就是有个温开水，然后我就、因为我当下觉得哦，如果他再一闹接下来的航班都不用飞 了， 因为他一定会一直找茬、 okay. 对，可是我当然做这个温开水的动作不是为了讨好他，而是想说他生病、 okay. 然后当我转变这个想法的时候，欸，其实他整趟都非常的 nice、 oh. 然后非常的好，然后后来也是非常的配合啊，跟协助大家，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啊，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或是工作会遇到一些不值得别人善待他的人， okay. 因为他的态度机车啊，或者他个性就是很讨厌啊，就是白目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用他的方式来对待他、啊，因为你本来就讨厌他这种人，你还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对啊，所以我那时候这个也是我在。发餐的时候真的有学到 的。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对一个就是有些人的态度对我不是很好，然后对我怎么样，然后我一气他，然后气完之后、然后再跟他聊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这个人还蛮 没有那么讨厌， 没有那么讨厌，对，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h man I'm such a jerk like I was so mean to him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 你知道，对啊，所以我上次有去修车，我去修我的车子，然后修车的时候反正我就觉得他坑我钱， 多算你钱、 就是、这个东西，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应该4000块就需要、他 charge 我5500块、或是多少样。And so 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不爽， 当然 很不爽。然后我就在电话上，他跟我讲价钱的时候，我就在那边骂，我就说你骂完之后，然后我去牵车的时候就跟他聊起来，聊一些其他的东西。那第一个，我去牵车的时候走进他的那个办公室里面，看到一个十字架，我心想说 ，Oh my gosh， Jesus， 神啊，我知道你要我，你再告诉我什么？ 先成为一个和睦的人。 但是我他十字架旁边又放一个是正言法师讲的一句话，所以我就不知道说他到底，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But anyways， 我只是觉得说，突然间我感觉到就是，然后又看到他的桌上有一个他家庭的照片，突然就觉得这个也是有血有肉，然后 也是有家庭， 也是对对，然后反正我就跟他聊一下他的家，反正就聊一些东西，然后聊一聊，我就知道就觉得说 maybe 这个人也不是在count我钱。Maybe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5500，只是我还是4000块就靠得定。对 ，Maybe， 然后就开始 ，you know， 这我们的脑袋里面 ，you can always build a case against somebody，、嗯、你都可以去 build a case 说这个人怎么样，但你也同样 的，你可以用同样那个脑袋去 build a case for 这个人，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我想说，哎 ，Maybe 当他在跟我解释为什么这个要5500，他其实是有道理的。 先听听看， 但当然我不知道真的是怎么样了，但是。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可以选择活出来，就是感觉每个人都是很欠揍。 对，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如果你要去觉得世界上每个人都欠揍，那真的世界上每个人都很欠揍， 每天都会超火大， 每天都超火大。那你觉得每个人都是 ，You know what? I think everybody is doing their best to try to just you know survive。每个人都只是试着他们尽他们所能，像你跟我一样，那我们只是在试着 ，We're doing our best to you know 活出。You know, just to survive.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知道说大家都试着在尝试他们最好的，然后也没有谁真的是要去害，真的 对，大家其实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 对，可能有那2%真的有这样的人，但是十个人里面就是可能2%、3%，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子。 其实是对、啊， 换一个角度去帮、用他们角度去想。不是只是帮他们，其实是把帮助你自己，不要把自己锁在一个愤怒 的 里面。 对，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反而是那个对立关系的催化剂，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改变这个、这个对话，或者主动改变这个、这个氛围，是你可以做决定。就是我们很生气，有时候是我们觉得被决定，比如说他发飙、好像我无可奈何就要被他惹到， 因为这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对 别人的。说什么做什么是你没办法控制， 没错，可 是 你 可以控制， 你可以决定你自己，你可以控制你自己，而世界上唯一你能改变的也只有你自己啦。 对， 真的 真的真的，你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就是我带了两个孩子的心得，就是 people cannot be controlled， 连我的孩子我都不能 control 他了。你可以打他，你可以骂他，你可以做什么，但是你没办法控制他。 没错没错， 你没办法控制他。 OK yeah。 Well,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对，不知不觉就聊了好久， 不知不觉聊很久。这是 Well, I mean, 很开心大家可以跟我们共度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不同的 话题，没错、 我们希望在这些话题里面聊一些东西，希望我们所聊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希望我们聊的这些的故事可以让你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候只是想法稍稍一点点的改变，管他的，先喝杯咖啡， 没错， 聊一聊，一切都 会 OK， 会 更好，对， 事情会更好。Alright， 我是 Wan， 你好，我是 Peter， 我是 Junie， 谢谢你今天收看，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我们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见。